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44章。他领我回到圣殿朝东的外门，门却关着。他对我说，这门必关闭不开，任何人不得由此门而入，因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已由此门而入，为此常应关闭。至于元首，因为他是元首，唯有他可坐在里面，在上主前进食。他由门廊的路而入，亦由原路而出。以后，他领我由北门到圣殿前。我一看，看见上主的光荣充满了上主的殿，我便伏地掩面。上主对我说，人子，我对你所说上主殿内的所有规定和法律，你要留心，要眼看耳听，又要注意准入圣殿和进入圣殿的规则。你对叛逆的以色列家族说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以色列家族，你们所行的一切丑恶之事该够了吧。当你们奉献给我食品、脂肪和牲血时，竟引领心身未受割损的外邦人进入我的圣所，亵渎我的殿宇，这样以你们的一切丑恶破坏了我的盟约。你们既不在我圣所内供职，却派他们带你们在我圣所内供职。为此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一切身心未受割损的外邦人，以及所有在以色列子民中的外邦人，不得进入我的圣所。至于利未人，当以色列堕落，离开我而追随他们的偶像时，他们也远离了我。他们必要承担自己的罪债。他们在我圣所内供职，只能充当看守殿门的，做圣殿的侍役，为百姓宰杀全燔祭祭牲和其他祭牲，站在他们面前给他们服务。因为他们曾在百姓的偶像前给他们服务过，做了以色列家族犯罪的绊脚石，为此我必举手反对他们。物主上主的断语。他们必要承担自己的罪债。他们不得走近我，做我的司祭，也不得接近我的一切圣物和至圣之物，反要承担自己的羞辱和所行的一切丑恶。我只委派他们在圣殿供职，服各种劳役，做其中应做的一切事物。唯有那些在以色列子民堕落离开我时，仍然为我的圣所供职的撒多克的儿子利未司祭们，可走近我，服侍我，侍立我前，给我奉献脂油与牲血。物主上主的断语。他们可进入我的圣所，走进我的祭桌，服侍我，奉行给我供职的事。几时他们进入内院的门，应身穿麻衣。当他们在内院门或在圣殿供职时，不可穿羊毛衣。他们头上应戴麻布头巾，腰间应穿麻布裤子，不可穿容易出汗的衣服。但他们几时要出去到外院百姓那里时，应脱去供职的衣服，放在圣所的厢房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免得因自己的祭服使百姓沾染圣洁。他们不可剃头，也不可让头发自由生长，应该修剪头发。任何司祭要进入内院时不可饮酒。他们不可娶寡妇或弃妇为妻，应娶以色列家族的处女为妻，或娶司祭的寡妇。他们应教训我的百姓区别圣与俗，知道洁与不洁。在诉讼上，他们应充任裁判，按我的法律定断。他们在我的各种庆节上应遵守我的法律和规律，又应圣化我的安息日。他们不可走近死人，免得沾染不洁，但为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和未嫁的子妹可自染不洁。在他取洁以后，再过七天，他要进入圣所，进内院， 被在圣所内供职的那一天应奉献赎罪祭，物主上主的断语。他们不可有产业，我是他们的产业，在以色列也不可分给他们地业，我是他们的地业。他们可以吃素祭、赎罪祭和赎过祭，凡在以色列所献的禁物都应归于他们。各种出赎之物和你们借举祭所献的一切祭物应归于司祭。此外，将你们出卖面中最好的一份给予司祭，好叫祝福降在你们家庭中。凡自然死或被猛兽撕裂的飞禽走兽，司祭都不可吃。